1-3045。 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啊？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一到周五的时光就是黑胶集市，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是陈小斌，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小斌，那么很高兴今天在这儿又和大家相聚了。我们的今天的黑胶集市呢，要给大家播放什么，我想待一会儿大家就会知道了。现在春天已经来了，心情也非常的温暖，随着这种和煦的春风，大家也开始了啊，开始去走出家门，到大自然中去体验春天的快乐。 嗯，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样的音乐呢，依然是非常著名的这样的应该说榜上有名的这样的黑胶唱片吧。 是的。 嗯，好，那现在我们就先来听音乐。 各位朋友，耳边富有弹性的旋律和强烈的节奏感，让我们一起进入了法国作曲家夏布里埃尔的音乐世界。这首西班牙狂想曲呢，是他最有代表性的管弦乐作品之一。现在我们听到的录音来自水星唱片上世纪60年著名的唱片夏布里埃尔管弦乐集锦。片中收录的曲目呢，还包括田园组曲、节日、波罗乃兹、斯拉夫舞曲等等风格多样的管弦乐曲，法国作曲家帕雷指挥底特律交响乐团演奏。 今天呢，黑胶集市呢，嘉宾陈小斌特别带来的是水星唱片上个世纪60年代著名的一张唱片，就是夏布里埃的管弦乐集锦。那今天我们会听到在这张唱片当中的一些段落。夏布里埃呢，在西班牙狂想曲这首乐曲当中呢，是采用了几首西班牙民间音乐的旋律，并用赋予西班牙特点的节奏加以贯穿，特别是其中极为精巧的配器，也使它足以同杜卡的小巫师并列为19世纪后半叶法国交响音乐的杰作。它完全不拘形式，结构自由，乐曲开始的时候的引子呢，也是引出了贯穿全曲的基本的节奏。在这个节奏背景上出现的乐曲基本的主题呢，就是霍塔舞曲的旋律，首先是由大管和小号奏出。那这种舞曲和圆舞曲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速度和节奏却更加的飘忽不定。 次的音乐广播《永恒魅力》黑胶集市啊，我们正在直播当中。我们这个节目呢开播以来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发来了很多对于节目的一些看法，也发表了他们自己对于黑胶音乐的喜爱。那么我们这个节目呢，欢迎大家能够更多的参与到当中来，把您希望听到和您啊，比如您收藏的一些珍藏的一些黑胶的唱片，包括封面，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群里，和更多的朋友来分享。 对，那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北京广播之声，在这里呢，有。点击会一会吧，然后我们会有管理员把您拉入到我们黑胶集市当中，这个群里面全部都是热爱黑胶的朋友。 对对对，耳边听到的呢是这个夏冰莲儿另外一部管弦乐曲，叫《田园组曲》的第一首牧歌，大家刚才听到了非常轻松愉悦的旋律，就好像大自然当中的风摆杨柳。婀娜多姿，这张黑胶呢和上期我们提供的吉塞尔这张唱片一样，都体现了水星唱片的录音特点。 嗯，在这里呢，乐队的声音非常的丰满，而且层次清晰，低频的弹性和自然空间感让音乐充满了鲜活的色彩，也难怪了，TAS 上居然有几十张水星的唱片，也足以说明专家对于它录音品质的认可。 对对对，当然我想说一点个人的体会，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不少水星的上榜的 CD， 但是呢并没有每一张都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个人也是这样。但是呢近期呢，我特别有意识的对比聆听了一些我们能收集到的水星同版的黑胶，这时候我们的疑问才得到解答，那就是说只有黑胶才能够将水星的好录音真实的呈现。如果朋友们有机会去比较 CD 和同版的黑胶之后，您就会有自己对黑胶声音的那种认识，尤其是水星的录音，通过黑胶聆听和 CD 是绝对不一样的。 其实没有这种对比来听的话，比如刚才我们听到就是这一段音乐，就是田园组曲的第一首牧歌，其实它的长笛一出现的时候，您立马就感觉就是跟你平时在 CD 里听的那个长笛是完全不一样的声音，那个音质是只有黑胶或者现场才能够感受到的那个长笛的音质。 是的、 嗯， 听到的是田园组曲第二首，大家可以听到这个弦乐组非常有趣的一种对话，呈现出大自然生动的景色。法国作曲家钢琴家夏布里埃尔是1841年1月出生在普伊德多莫山区的一位律师家庭，母亲非常喜欢音乐和舞蹈，所以呢夏布里埃尔从小呢就是从母亲那儿呢继承了音乐的灵感， 而且他的音乐当中具有的舞蹈性恐怕也和母亲的爱好是有关系的。 那其实有人会说，夏布里埃他到底是怎么样开始了他的音乐的这样的生涯呢？其实夏布里埃他是听了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他才决定放弃公职，全身心的投入到音乐当中的。 这个故事我觉得挺有意思，待会儿我们会大家来共同分享他有趣的艺术生活以及这些非常大家感兴趣的事情。 如画的音乐。 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啊？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您现在耳边听到的呢，仍然是夏布里埃尔的管弦乐，现在是波罗乃兹舞曲。说到这儿呢，我觉得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一说，这个是对于这个水星唱片的这个声音特点的一个描述。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可能很多朋友就是没有机会能够对比它的 CD 和黑胶之间的差别。其实黑胶之间就是大家知道，就是黑胶在出版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会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比如说刚刚录音完制作的第一版的黑胶通常叫首版，然后来还会有再版，还会有复刻。其实不仅仅是这个黑胶和 CD 有声音差别，这个黑胶的首版、再版和复刻都有声音差别。大家要是有机会去比较的话，有时候会感觉到它差别挺大的。所以说的话呢，这个黑胶的音乐能不能听到自己满意的声音，这其中有很多的名堂。除了原来我们曾经说过的器材的调整之外，版本的选择也同样非常的重要。比如说为什么很多朋友都倾向于收藏首版呢？就是因为首版确实一般来说都是这个版本黑胶当中声音最好的那一版唱片啊。当然呢，再版呢复刻呢也有一些不错，但是呢它如果有很多变化的话，它可能和首版的声音差别还是挺大的。所以我们的节目在播出当中所采制的这种采制的黑胶的音乐大多数都来自首版，我们会尽量的满足大家对于这版录音最好效果的那种渴求。 嗯，没错。那其实对于水星唱片呢，之前我们在做一些 CD 唱片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也会提到一些水星唱片的一些CD。但是有人会说，哎，这样的一个唱片公司应该说是非常负盛名的吗？是的，是，其实它是被象征本世纪上个世纪录音的黄金年代的三大典范之一。那他出的唱片几乎款款精彩，质量上乘，尤其是他早年出版的一张唱片，每一张可能都是最发烧的这样的一个绝响吧。 是的，当然要想了解他的最出色的效果，通常来说还是要聆听到水星唱片的首版，这样的话才能真正感受到水星唱片当年的那种录音的魅力。 在今天上半时段最后听到的这首乐曲叫做斯拉夫舞曲。在法国作曲家当中呢，夏普里埃他是从各种艺术门类的相互关系当中来吸取与创作灵感的第一人，他也可以称为德彪西的先驱。 夏普里埃尔呢始终像肖松一样刻苦的自学，并且在音乐界当中找到了很多的知心朋友，包括像杜帕克、丹蒂、弗莱和梅萨热等等。1879年夏布里埃尔和他的好朋友杜帕克就专程到慕尼黑观看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就是刚才王主给大家讲的故事。 嗯，他其实自己原来他的工作是遵循他父亲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吧，去学法律，当成这样的公务员，所以他当时是有 这样的一个职业身份的，但真的是到了瓦格纳的世界之后，完全的被音乐所俘虏，所以他也是被瓦格纳的音乐所感动，决定专心要从事音乐创作。 另外他在工作之余还有很多文学艺术界的朋友，包括像印象派的画家马奈、莫奈、雷诺阿和希斯莱等人，他都和他们有很好的关系，并收藏了他们的画作。马奈还为他画过肖像画。可以说呢，夏布里尔对诗歌和绘画新思潮的这种了解，对他的音乐创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没错，其实他也像很多的法国人一样，十分醉心西班牙的风土人情。1882年的时候呢，他和妻子一同游历西班牙，他就非常欣赏西班牙的音乐和舞蹈，记录下许多生动的旋律，这些都成为他音乐当中丰富的元素。那在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回到这里来聆听今天我们的嘉宾陈小斌为大家带来的另外一张黑胶唱片。那关于唱片的封面呢，我们其实前两天已经做了预热，发到群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此刻呢，我们也再次发到群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北京广播之声，然后点击会一会，可以申请加入黑胶集市群。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啊？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南海渔歌里的晚霞，蒙古长调中的草原，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今天是黑刀集市时间，我是王卓，还有嘉宾陈小斌。那在我们的听众群里呢，很多朋友都发表了听到今天音乐的一些说法吧。其实有人说的我们特别同意，比如说这位朋友， 对对对， 小斌给大家念一下。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小斌，那么很高兴在这儿和大家来共同呢交流，来分享黑胶当中的这种音乐的特色。叫听众五月的这位朋友发来的这个信息说，王老师、陈老师好，感谢您传来这么好听的音乐，黑胶大功在先，但是那个时代演奏家也是何等出色。这点呢，刚才我和王舟刚刚交换了意见，刚才我们在听这些音乐的时候，确实感觉除了这个黑胶音乐独有这种声音录音的魅力之外呢，他的演奏，他的音乐确实是充满了非常引人的那种鲜活的感觉。 嗯，没错。那在下半时段的时候，也特别为大家安排的是一张有故事的黑胶唱片。那封面呢，我也发到我们的各个听众群当中了，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听出来的是的，是和上半时段有着非常有一些相似，至少是我觉得这种风格是一种相似的，因为他们全部都是带有西班牙的风格，那种强烈的动感还有异域风格，这就是西班牙裔的法国作曲家拉罗他著名的西班牙交响曲。那非常有意思的呢，是他和我们上半时段所听到的 夏布里埃 他们两个都是法国的作曲家。那这个作品确实也是都和西班牙有关， 这恐怕也是西班牙音乐独特的魅力所在。 没错，那上半时段其实我们也特别说过，就是法国当时法国作曲家他们很多都特别喜欢西班牙的风格。 对对对对，可以说当时西班牙的这个民间音乐的素材影响了很多欧洲的作曲家，使他们在创作当中都不知不觉的被这些元素蕴含其中。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部作品的创作于1873年1875年2月7日在巴黎大众音乐厅由小提琴大师萨拉萨蒂首演的，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拉罗虽然是大器晚成吧，但是这部作品也足以奠定他在乐坛的地位。乐曲特别令人诧异是它的名称就是西班牙交响曲，实际呢这是一首不折不扣的五乐章的小提琴协奏曲。 别我们听到这个作品有着非常清新动人的旋律，丰富鲜明的节奏和绚丽多彩的西班牙色彩，所以呢这部作品一面世就被很多的小提琴家都列入自己的保留曲目，并且以他们各自的精湛技巧和才能赋予他们的光彩和魅力。下面就要说说我们今天听到这个版本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而且是非常有价值的版本，它是上世纪杰出的苏联小提琴家列昂尼德·科冈演奏的，康德拉申指挥英国爱乐乐团协奏，EMI 唱片1960年录制，制作人是著名的沃尔特·莱格。作为 EMI 的金牌制作，他给世人留下了很多足以传世的录音精品。 这首西班牙交响曲呢，其实应该是有五个乐章的，但是我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其中的三个乐章。这部作品现在很多的大多数情况在现场演奏的时候也会选择三个乐章，是第一、第四和第五，但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第一、第二和第五乐章，耳边听到的就是第二乐章。这也是西班牙色彩很浓的一个乐章，乐曲呢在快速慢速之间交替发展，是有着这种非常奔放的舞曲的性格。那乐队当中弦乐器的拨奏也是模仿了西班牙吉他的这种效果，独奏小乐小提琴呢在活跃的背景上奏出的是西班牙民谣的甜美的旋律，它是具有那种摇曳生姿的节奏，还有沁人心脾的优美的旋律。 对对对，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科冈的琴声，您有什么感受？他的琴声非常的飘逸曼妙，将这种浪漫的气氛表现得非常生动。可以说呢，西班牙交响曲很多朋友非常熟悉的是谢林的 2C 版，如果说录音的角度说呢，谢林的演奏非常的明亮犀利，音色更加绚丽，但是您如果有机会进行对比的话，会发现科冈的琴声它有一种自然朴实的魅力，流露出一种恬静安逸的独特美感。那么我说到这儿，为什么我今天要特别把这张唱片来带来和大家分享，是因为就在不久前在朋友的这个交谈当中，我突然得到了一个信息，就是科冈的琴声应该很多的中国音乐爱好者都很喜欢，因为科冈的大多数录音都是在苏联旋律公司录制，在西方的 EMI 录音非常少。记得我们在大概有20年前的收藏当中呢，有一套科冈的双张小双张 EMI 的唱片，当时呢是大概在中国会卖到180元一套，但是 每年 对每 哪年 哪年大概是20年前， 也不便宜。 但是现在大家知道这套唱片 被炒到什么价格了吗？ 嗯， 据说我从易贝网上已经看到了美国的报价499美金， 嗯， 在中国的价格据说已经上升到4000多人民币，所以我非常好奇，当时很喜欢这张唱片，也听了不少，但是呢听到这种现在这种行情，我觉得有必要把这张唱片它的录音的就是原貌给它发掘出来，所以我就找到了朋友找到了就是这两张双张当中的其中一首乐曲，叫耳边我们听到的西班牙交响曲，这张的EMI 的就是首版，我打听到朋友报出它的价格的时候更加令人啧舌，大约是几万块钱，所以说呢 人民币、 对对对、 嗯、 所以的话呢我们怎么样把它采录出来，让大家来听一听柯刚的琴声，它究竟有一种怎样的魅力，会让那么多的人为他着迷。 现在为大家带出的就是这首乐曲的第五乐章回旋曲快板，乐章当中应该说是最灿烂的音乐，让忧郁伤感的氛围一扫而光。 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现在来到了西班牙交响曲的第五乐章，也就是回旋曲快板。我们知道柯刚他是先后在苏联中央儿童音乐学校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学生时期呢就和管弦乐队合作举办过音乐会，1947年在布拉格国际小提琴比�赛当中获得一等奖，1951年在布鲁塞尔国际小提琴比赛中再次获得一等奖，使他跻身于以大卫奥维斯特拉赫为代表的苏联一流小提琴家的行列。 嗯，那随后呢他也在欧洲进行了广泛的巡回演出，1956年在伦敦、巴黎分别举行了音乐会。柯刚最喜欢的小提琴家是海菲兹，使用的是一把1726年的瓜奈利小提琴，那这一点呢我们从耳边醇厚的琴声就可以得到印证。 从耳边柯刚小提琴的华丽技巧可以使我们仿佛置身西班牙灿烂的星空之下，加入到节日狂欢的人群当中，它可以看作是德彪西伊比利亚的末乐章节日的早晨的预演。 那作为苏联最有代表性的小提琴家呢，科冈的成就和地位仅次于大卫·奥伊斯特拉赫。60年代之后，他体弱多病，演出比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名声的传播。他大部分的唱片呢，也都是在苏联国内录制的，这也限制了世界各地乐迷对他的了解。因此呢 ，EMI 在1960年录制的这版西班牙交响曲就成了科冈艺术生涯当中最出色的唱片之一。无论是演奏录音，都是当时的上品。那如今的这个录音的首版蓝印地球版黑胶更是被炒到了惊人价格。刚才我们也特别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这件事情 啊，我们可以听到科冈是技艺全面精湛的小提琴家，他的柔指非常的紧凑严谨，音量虽然不是非常大，但是很有力道。论起技巧，他胜过奥伊斯特拉赫，只是气魄上比老奥稍微逊色。也可以说他融合了海菲斯的技巧和大卫奥伊斯特拉赫的韵味的杰出的一位小提琴演奏家。 由于他的录音比较少呢，所以他的唱片经常是一片难求。最后呢，我们还是来在这段音乐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王卓，那在下周的黑胶集市当中呢，依然会和大家来聆听和分享好听的音乐。也许不是小平老师，会是我们其他的嘉宾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当然节目过后，我们也可以继续在群里面讨论和分享你对黑胶的热爱。 对， 我是王卓，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陈小平，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继续分享。 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心念》，由陈涛作词，王贝作曲，汤飞演唱。 瑟瑟霜，风不息，脸颊横飞冬雨，止不住乡愁悠然而起，一声淅淅沥沥。我在天的这边，你在天的那里，声音中不相信善见你，心心念念，

听见经典首场诵读沙龙及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季特别策划活动。